可是我如何才能隐瞒自己？彷徨的夜里，身影的灯照着无助的人影，忽灭忽明。一个人在微醺的街头苦苦的追寻中的情景，渐渐清醒，舍不得你，舍不得分离，苦守夜夜的孤寂，再让旧日的伤痛不留痕迹，遗失了你的爱情。都是无谓的盼，就随着多余的哀愁越来越难。一个人在聚散之间继续的想念，随着流逝的时间而越来越远，舍不得你，舍不得分离，守夜夜的孤寂，再让旧日的伤痛不留痕迹，遗失了你的爱情。也许不言不语，可是我如何才能隐瞒自己？ 世界为我落泪，再冷的